这才真正能够摄受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啊，以六道众生为主，六道众生最苦，六道众生最可怜啊，先度他们啊，要把这些六道众生度到极乐世界，他的享受跟化身大师没有两样，也就是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，这是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一家，机会不能错过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说这一部经说了很多次了，不是一次了，一切经佛只讲一遍，没有讲第二遍的，只有这部经多次宣说。这是大慈大悲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，机会错过了再遇到可不是容易事情啊！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们过去生中有没有遇到过？遇过。不遇到过你为什么会相信？说明曾经遇到过，遇到过为什么没往生？啊，信不过。为什么信不过？没搞清楚。啊，真的，没有遇到这部经，没有遇到这个注解。这一部经这个注解会起大作用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还有九千年，九千年众生靠什么得住啊？全靠这部经，全靠这个注解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啊，实实在在的，我没有看到这个注解，没有看到这个本子，我对净土也赞叹，不想学的啊，所以我接受净土宗啊，前面大概学佛三十年了啊，认为的是释迦牟尼佛讲给别人听的，不是给我听的，那我不是这一类根基啊，全是自己错了啊，到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，再细心谨慎啊观察发现了。啊，一遍一遍的讲，一遍比一遍清楚，一遍比一遍深入。啊，真正体会到古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啊，老僧人所学来的很有限，一定要自己真干，要锲而不舍，一门深入啊，才真正有所发现啊，就是有悟处啊，一遍有一遍的悟处，遍遍都不一样啊， 法喜充满了，然后再肯定啊，一门原来是一切门啊，无论是哪一门，一门就是一切门，一门通达，一切法门全通达，这都神似啊！啊，以前搞错了，样样都要学，也样样都通，结果学了几十年，一样也没通。啊，到垂老才真正知道古人的话，句句真实，没有一个字欺骗后人。啊，古大德多么可爱，多么令人尊重。啊，把这些好东西传给后代。啊，后人最麻烦的就是带着怀疑来学习，那要浪费很多时间啊，跟我一样啊，要浪费二三十年时间啊，也许这就是阿弥陀佛要我再住的理由。我有这么长时间的经历，说话也许别人会相信。啊，初学来讲啊，那人不服，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啊，可能就这个原因。要不然我该早走了。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，从清净心里头流出来。我们今天流出来的是烦恼，不是智慧啊！佛跟化身菩萨他们流出来的是智慧，不是烦恼啊！你用真心，你用本性，这智慧就流出来，跟佛没有两样啊！由此我们就能体会到佛经看不懂，要不要研究呢？现在要啊，实在是研究没用，研究也不懂，不需要研究的。哎呀，只要去念，只要去读，恭恭敬敬的读，忽然有一天自然就蹦出来了，就全都明白了。啊，那就是古人讲的其义自见。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，外来的需要学习，这不是外来的。那佛告诉我们，外头根本就没东西，一切法不离自性，自性变现一切法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所以只要你用真心，你就明白了啊，麻烦的是，麻烦是我们用的全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是什么？什么样子？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。它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，不用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妄心，没有妄心啊，那个作用就是真心，真心就一切通达。 你不问他，不知道。他心清净，什么也没有。你问他说，谁问谁答，答出来是妙慧。啊，绝妙的智慧。没有一样不知道。给你讲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有一定定功功夫的人听到了，他就大彻大悟。啊，没有定功不行了。定功要到差不多跟他相等，就还差那一点点。他一提起，你就突破了，你也彻悟了。啊，这些理论跟方法非常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求知，就是求不到，求了一辈子都还是迷惑颠倒。什么原因？不懂理论，不懂方法。啊，用错了心，用错了方法，所以一生智慧不开。啊，佛门的教学目的就是叫你开智慧。啊，决定不主张读文。啊，佛家主张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一定要你自己，一定要你大彻大悟。啊，这是修行读书的目的。啊，不重记文之学，就是你记得很多。啊，念得很多，很广很多。佛法不重视。佛法重视戒定慧，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给我谈话，一定要我心平气和，啊，浮躁的那个心态啊，完全停止了，他才肯讲话。我们还有一点心浮气躁的样子，他不说话。啊，他陪你静坐。有的时候会坐一个多钟点，一句话不说。那为什么心浮气躁，讲话没用？这右耳进去，左耳出去了，你心不在意，专心倾听，他就会跟你讲。啊，上上根人什么什么根人呢？妄念少，烦恼少，越少越好。啊，我们讲心单纯。啊，这种人容易接受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少，在佛法就叫定功。越少，定功就越深。 能够达到八地菩萨，那就全明白了。佛只要说一两句话，他就全明白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正相信的，像锅炉经一样转，三年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他就成功了。这就叫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。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他读的书就六个字：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天到晚心上有福，口里有福，身上也有福，啊，身拜福，口念福，心向福，这叫弥陀弟子，这个叫净宗学人。啊，我们虽然在搞净宗，没做到。所以不能成就啊。弥陀经上劝信、劝愿、劝行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这真是苦口婆心啊。啊，在教诫我们呢。从这些地方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慈悲，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实现在世间的愿望，他没有别的，就是希望我们相信。理解啊，真正发愿求生，能老实念佛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这是最快速的法门。只要你往生，不仅是释迦，一切诸佛无量界所修所学所证的，你全部得到。啊，所以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赞叹的话，啊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用真诚心跟佛菩萨沟通求感应，不难。难在怀疑，难在你放不下了，你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啊！所以现在人这个沉浸心是非常非常难发，很想发发不出来啊！就我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是受气。啊，在从前没有手机的人，心清净多了，有这个东西，人心就乱了，这不是个好东西啊！啊，这是魔的手法了，不是佛，佛不要这个东西啊！啊，魔可以玩这个手法，我们可以拒绝，我们可以不接受啊，不接受好啊。接受麻烦了， 科学技术，实在说没有这个必要啊。这个东西利多，利更多。啊，贪小利，结果失了大利。啊，这个大利也是我们清净心失掉的。啊，我们的诚意也受到了破坏。这个损失太大了。啊，一切随缘，不要攀缘。攀缘可能路越走越长。啊，你障碍越来越多。啊，所有一些障碍平平安安的承受，自然就没有，业障就消掉了。啊，不跟人一些人对立，也不必去攀缘一些人。啊，他来找我可以，我们找人难啊。啊，求人难啊。啊，所以佛祖老师都教给我们一生随缘，不攀缘。佛法修行为什么要修定？啊，定八万四千法门的枢纽啊，离开禅定不叫修行啊。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修禅定？用支持名号啊，见色闻声，心里起了念头了，念头起来不怕啊，觉悟迟了就麻烦了，觉悟要快。这个念头起来了，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就叫觉。啊，阿弥陀佛忘掉了，起别的念头就叫迷。我们有念头也没阿弥陀佛，那叫无明。啊，所以念佛人对这个佛号要分秒必争，觉明妙行菩萨那个话说的是正确的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，达得念头死，虚如发生火，得休息。啊，非常重要。他的成功秘诀就这四句。啊，菩萨传授给我们。啊，让我们好好的去学习。啊，我们心目当中念念不舍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啊，一心一想求生极乐世界，我们不放下，对不起阿弥陀佛， 我们多一个杂念，少一声阿弥陀佛，也对不起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叫我们念念觉而不迷，我们念念还是迷而不觉，怎么对得起他？我们对阿弥陀佛的尊敬啊，的爱戴，说老实话，远远不如阿弥陀佛对我们的爱心。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关怀，因为他是用真心，我们现在用妄心，不能比啊，这个世界上，世界谁真爱我？告诉你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别的是假的，可别乱争啊。那搞六道轮回啊。凡夫之所以成凡夫，不能成圣，就是迷在起心动念上，分别执着上啊，总是放不下计较啊。听经的时候明白了，下了课的时候呢，还照常。没有用上啊，一个字都没用上啊！听多久呢？听了几十年，没有丝毫进步啊！啊，为什么我们看到古书里的记载，人不多？确实有那么几个人，这一文千物一句话之下，他就得到解脱了，就得大自在了。什么原因？他听进去了，他落实到他的生活上，我们听了几十年没听进去，更没有落实，所以每一天还过着烦恼的日子。他真听去，他一天比一天快乐，法喜充满。长生欢喜心呢，这是学佛人的样子啊，没有一天不欢喜，没有一时不快乐。这个乐从哪来？自信流出来，与外面境界毫不相关。外面的现象，他六根接触了，全身发喜，做到法。这叫真修啊。啊，叫真干啊。啊，对一切人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那别人骗我，欺我骗我，我要用真心，不是被他欺骗了，上当了。 不上道。啊，决定有好处。啊，我们自己绝不欺骗任何人。一生当中决定没有妄语。这个好啊。佛教给我们的，对我们决定不会有伤害。啊，这一世当中，我们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别人回报、侮辱、陷害、障碍，统统没关系。啊，欢欢喜喜的接受，欢欢喜喜，天天还正干。准有好处。这样的人念佛决定往生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是好人的果报。啊，那这个方法我们得修多长的时间才能成就呢？没有一定。啊，真正一心专念念三年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三年的时间天天念佛，除念佛之外万缘放下，把念佛这一桩事情当作我这一生第一桩大事，我除了这个事之外什么事也没有，叫老实念佛。啊，这众生有感了，佛就有应了。你是真心的，佛就应你；你是假意，佛就不应了。啊，佛一来戒瘾，你就怕死了，你说不行，我现在还不能死啊，我还多活几年呢，那这不就跟佛开玩笑了？啊，所以意志不坚决，你念佛不来。一定到坚决的时候，佛就来了。啊，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巧妙，啊，道理就是真诚心。啊，怎样才能开悟？真诚到基础，没有诚意，诚意里头有丝毫夹杂，都不能。啊，这个法是真的，纯真之法要用真心，妄心跟它不相应。秘诀就在此地，用真心就成就啊，用妄心门都进不去了。你要用真心成佛不难，你用妄想修无量劫 也不能欺辱。啊，用真心的人决定不吃亏。啊，现在人观念，别人都骗我，我怎么可以用真心对他？不要怕，骗你也好，欺负你也好，啊，陷害你也好，通通用真心。啊，他把你害死了，你到极乐世界成佛去。啊，他有他的业报，是他的事情。用真心的人占尽了便宜，用妄心人呢，永远吃亏呀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哪一个开悟的人不是用真心？哪一个往生的人不是用真心？一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有能力道家子啊，一些苦难的有缘人，你通通有能力度他。啊，那我们就想了，往生的人不少啊，我们现在苦难到极处，为什么不来呀？来了，你不认识他；来了，你不相信他；来了，你怀疑他，所以他没办法度你。你要是用真诚心的话，你早就得度了，这是事实真相，不能不知道的。真心是定，所以你的心越定越清净，就越往真心这边靠。啊，念头多，妄念多，你就往阿赖耶这边靠。阿赖耶就是动的，真心是静的，是不动的。啊，一定要到不动，不动生智慧，动生烦恼。智慧能克服烦恼。啊，所以养心要静，养身要动啊。这是一般人家讲健康啊，身是机器，要运动。可是佛门里头养生，他也用静，他打坐禅定啊，你看一坐入定，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、一个月，他才出定啊。一个月的禅定，一个月没吃东西，没喝水。他出定的时候精神饱满啊，没有说是我有这么多天没吃饭了，饿了，没有，没这感觉啊。这是什么呢？心定了，这物质的身体啊，也统统都定下来了啊。定下来的他就能源不要消耗了，停止了，不消耗了，到一出定的时候， 他又启动了。不生不灭，从这个地方可以体会啊。啊，入定，入一个月，虚云老和尚在世的时候，常常干的。啊，这些人一坐坐下去，就不知道时间。啊，一出定，人家告诉他实行半个月了，他自己感觉的大概只有几分钟，啊，十几分钟，他的感觉是这样。禅定里头的境界，这小定呢，啊，大定里头的境界。我们无法想象，定中没有时间，可长可短。啊，无量劫可能是几分钟，也能把几分钟变成无量劫。时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空间根本不存在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那我们讲个最粗的、最明显的，那今天我们下课，黄昏晚上了，这一天过去了。这一天你能得到什么？过去再也不回来了，什么都得不到啊！啊，一天一天都过去，到最后一刻死亡，来什么没带来，走一样带不去。啊，因为人一生几十年。那个看错了，要看一天。啊，你睡在床上不等于死了吗？啊，第二天早上又活过来了。一天一个生死啊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是空的啊。你要从这个地方觉悟过来了，那你就幸运了。觉悟过来了，我要干真。我不要这个假的啊！真的有没有呢？佛告诉我们有，有真的啊，真常永恒不失啊。那么最明显的，距离我们最近的，我们这个一生呢，决定可以得到的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世间一切假的，不要执着。啊，人家要欢欢喜喜给他。啊，两方面都欢喜。啊，自己心里清清楚楚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现前念念不住，啊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那命里有，丢都丢不掉，这边丢掉，那边就来了，可能来的比丢的多。很有趣味啊。你能学，你一定会得；你不能学，你就得不到。 啊，可是有功夫的人看透的人，那个德也要失掉啊，那你得的更多了，得什么？得极乐世界。你要不把这个世界选干净，极乐世界得不到啊。哦，这个世界选掉之后，得大便宜了。这是假的，我得到是真的。啊，大学大德啊，小学就小德啊，不要以为人占便宜了，那个占便宜很有限，他能占到那个便宜，他能受用，他命里有的，他的福报享完了，他便宜没有了，他得不到了啊，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真感谢啊，真舍得啊，能够把贪嗔痴放下了，你的身心健康没有病毒，你生智慧不生烦恼，会生烦恼的都是这三样东西，贪嗔痴啊，贪嗔痴的核心就是情痴、傲慢、怀疑啊。我们了解它的真相啊，就愿意放下了，不了解不肯放下了，不肯放下你就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就这么来，确实就是贪嗔痴慢疑啊，自私自利，这些错误思想造成六道轮回。如果这些思想都没有了，通放下了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啊，六道就像一场梦。永嘉大师说的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你只要放下贪嗔痴慢疑情执，你就醒了，梦中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之后六道就不见了，没有了。醒过来是什么样子？四圣法界啊，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啊，可是四圣还是一场梦，六道是梦中之梦啊。那么四圣法界从哪来的？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啊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无明烦恼就断了。无明是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啊，这个梦又醒过来了啊。醒过来发现的是什么？就是诸佛如来实报庄严土。哎，这实的实就真实，实话就是假的啊，六道实话界都假的啊，到十报土才算真的。这真假定义是什么呢？假的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，真的不生不灭啊。所以你生到十报土啊，不生不灭。极乐世界是十报土啊，极乐世界能有生命，极乐世界菩萨善谈诸法妙，这个诸法妙是什么呢？密要当中的妙，就是幸运持名，往生净土，不退成佛。 这个太秘密了，而且很简单，但是它最难信。啊，经常常说难信之法，难信之法，我搞了30多年，这一句才懂。啊，怎么难信之法？我搞了30多年才相信，不就难信之法吗？啊，我一入佛门马上就相信，我现在早就成佛了。那就是不肯相信啊，因为它太容易了。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啊，断烦恼多难啊！不断烦恼怎么会成就啊？哎，他就不要断烦恼。实际上是不断自断。妙经的自己，这以前不知道啊。怎么是不断自断？一天的完全是阿弥陀佛。出阿弥陀佛这什么都没有，10年20年，出阿弥陀佛这都没有了，不就都全断了吗？就这一句佛号，自自然然把烦恼清除掉了。啊，实际上真干的，哪里要20年呢？顶多3年。你看一个人接触这个法门。一句佛号念3年，他就往生了。欲知时知，那多半说他还有寿命，他不是没有寿命，他不要了。我们真正相信经上所说的，以真诚心、恭敬心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消80亿劫生死重罪。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这一句佛号念上3年还得了吗？什么业障都消掉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念佛，念佛里头掺杂，有妄想，有杂念，所以把念佛这个功德破坏了。啊，人家念佛100%的功德，我念佛只有2-3%的功德，4-5%的功德不行。啊，如果念佛的时候把妄念杂念统统放下，那个效果不可思议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我搞了62年呢。才搞清楚搞明白了。你们现在听我讲经啊，遍遍不一样啊。啊，年年不相同啊。啊，我讲起值不值得流通，不值得。为什么一年一年不一样啊？人家问我听难的听最近的。啊，越最近越精彩。那你不相信跟去年对照比比看，不一样啊。啊，就想那类东西别人留下来当宝，我看都不看一眼。啊，真正的宝就4个字，信愿持名。这是诸佛的密藏，密藏当中的密藏。你真正把这句佛号念通了，念到这个杂念妄念没有了，一切诸佛显密你全都了解了，你全都明白了。啊，全都明白了，你怎么教人？你肯定是教人老实念佛。就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是真言，这一句话是你几十年功夫的结晶。 自己搞了几十年才知道老实念佛啊，晓得这句话的味道，肯定了这句话啊，其他的难，不容易成就，这个法门一生决定可以成就啊，而且非常快速。啊，念佛人真正念佛了，我常讲啊，要分秒必争啊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。念佛能帮你往生净土，帮助你一生成佛。讲话是六道轮回啊，多讲话就是多造轮回业。你出不了六道啊，这太辛苦了，要学少说话多念佛啊，除非这个话是不得已，能不说的最好不要说，养清净心，养平等心啊。这个世间什么事情最重要？念佛重要，没有比念佛事情更重要的啊，不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啊。我们要修清净心，破坏我们清净心有一个最厉害的东西，一定要放下手机，就不能要啊，有这个东西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所以你念佛功夫不得了啊！我现在手机丢掉了，不要了啊！以前我有个手机，有的时候打电话给别人啊，我的手机跟诸位说了半年充一次电，现在不要了，没话好说，有什么话好讲啊？啊，我给你讲，你还不去劝你念阿弥陀佛？你真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我天天给你讲话。啊，什么都不要了啊，才落得个大自在啊。现在的信息方便，大家都认为这个很好，这是进步，科技进步了，定慧呢？定慧退步了，哪个重要啊？定慧重要啊！定慧可以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啊！科学技术决定不能脱离六道轮回，不但不能脱离，你会在六道里头愈陷愈深。念头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多，像一个网一样的密密麻麻啊。什么时候能把它清理干净 啊，清理不干净，多烦多累呀！啊，世间人不怕麻烦，这是不是不怕？迷了，麻木不仁。麻木在其中，真的他不知道。清醒过来之后啊，才真正看出来。啊，即使能清醒，即使能回头，真难。